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北京时间14:04，今天是7月30号，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而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也是有关于体育的音乐。这其实是一部电影音乐，大家都知道，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其实上演了这首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关于体育的电影《火战车》，作曲者是范吉利斯。同样关注东京奥运会，我们来现在看看中国健儿在今天获得了16金7银11铜的好成绩。很多人也都在问，我周一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过在奥运历史上出现的音乐和古典音乐有关的音乐。这首布莱罗出现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点火之前的音乐。很多朋友都说，哎，为什么在东京奥运会上出现了很多外国人的音乐？其实我觉得这也正是在东京奥运会上说过的体育的力量，奥林匹克的精神。音乐也是这样，也是有着自己的力量，跨越着种族，跨越着语言。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在一开始我想也给一位特别的朋友来点播，因为这是一位日本的听众朋友，他叫哈西莫托桑。哈西莫托桑你好，他说在日本转到了中国的电台，听到了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所以在今天呢，也节目是周末，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作曲家们的音乐，而且呢是和有一些作品是和中国的电影来合作的，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来自于赤壁。我想音乐、体育这些艺术是送给世界上所有人的礼物，那这首作品呢也特意给哈西莫托桑来点播，来听听电影《赤壁》的这一首开端。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呢，其实从奥运说起，我觉得刚才也在不断的给大家介绍，奥运呢其实也集合着奥林匹克的精神，跨越着种族，跨着语言。刚才呢还给一位日本的听众哈西莫托桑点播了一首《赤壁》，这里同样也听到的是电影《赤壁》当中的音乐。这部电影是2008年、2009年由华裔导演吴宇森执导的，而我们刚刚听到的作曲者呢则是日本音乐家岩代太郎。岩代太郎生于1965年，生于日本的东京都，是日本当代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制作人，而他也是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岩代浩也是一位作曲家。我们听到他的音乐其实是曲风很大气雄浑而不失典雅，而且在音乐中有很多的当代的气息，这样的节奏。 样的节奏。岩田太郎其实也集合着像中国的音乐、中国的古乐，还有日本的这种太鼓等等音乐的节奏。哎，这里有朋友持相反意见，大同说了，说我听过的日本音乐都是慢条斯理的，像这样的真的很少听到。哎，是你很少听到，但是在今天的音乐和节奏，想想我们是21世纪了，2021年了，其实在当代的节奏情况下，其实整个的音乐的节奏都是快了很多。就比方说赤壁来说，现在无论是电影还有很多有关于赤壁的游戏。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到这一首也是下载量听得到很多的赤壁游戏当中的一段音乐，是游戏，是的，这一首叫做赤壁之战，作曲者是山田玄纪。所以我们听到的音乐也不全是古典了，结合着不同的音乐的类型，在今天的音乐。那有玩游戏的朋友吗？赤壁之战，这个大家玩过这个吗？魏蜀三大主旋律穿插，其实在这个现在的游戏音乐真的都很精致，分出壮阔的赤壁之战。很多朋友也许刚开始听很多音乐的时候，也许还真的是由游戏开始的。那很多朋友刚才我们听到这些很燥的很张烈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日本的作曲大师他的作品，他是坂本龙一，没有带来那首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而是带来了同样也是坂本龙一的作品。不过呢，这部电影也和中国有关，它是末代皇帝，其中这一首叫做 Where is Aaron。 这样的调性还有节奏，我们国家的作曲家不常用。这是电影《末代皇帝》当中的音乐作曲者是坂本龙一，在这里其实也用了我们的了解的一些乐器，但是音调感觉就不同。用过的分别有二胡还有古筝，其他是用弦乐来铺陈的。当时这部电影《末代皇帝》导演是贝纳尔多·贝鲁托奇，这位意大利导演。贝鲁托奇其实是坂本龙一的粉丝，那贝鲁托奇找到坂本龙一，邀请他在影片中饰演一个小角色，同时呢特别邀请的主要是请他为电影《末代皇帝》创作音乐。那其实在电影《末代皇帝》当中也有几段不同的音乐，几国的作曲家同时来创作，有美国的作曲家，同时也有我们中国的作曲家苏聪参加了《末代皇帝》的音乐创作，而坂本龙一呢主刀为这部电影来创作音乐。他说自己当时一周时间创作出了45个片段的曲子，这样一个拼劲儿也只有年轻的时候能够做到了，否则身体就吃不消了。那我们现在知道大师现在的身体也不好，但是现在坂本龙一的一个展览还在北京进行，大家也可以关注。当时《末代皇帝》这支原声出来之后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配乐奖，而坂本龙一的名气也到达了巅峰。古典音乐描写了溥仪当时的迷茫的状态，音乐就是这样，可以有不同的魔力，它就像魔法一样，不同的音乐调动你不同的情绪。而在接下来我想为大家介绍的是，其实是在日本当代作曲家当中，我觉得是鼻祖，是奠基，是像坂本龙一、久石让这样的作曲家蔚为尊敬的一位作曲大师。先来听听他改编的一首作品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大师吴满彻的为电影《他人的言》创作的一段音乐，一首圆舞曲的风格。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我们有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方式来聆听，也看看各位好朋友在哪儿来听节目。小老头你好，看到在北京奥森啊，雨过天晴，非常美的景色，蓝天白云还有绿色的湖水。来看看小蒲，每次都带来芬芳的花朵的小蒲说签到，在武汉听节目。秀杰你好，拍一张照片啊，他说签到在内蒙来听节目。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吴满彻的创作，音乐中很有欧式风格，甚至让我想到了那位作曲家沃卓斯基，一位波兰作曲家，他创作的很多音乐。我们再来从开始的部分听。 dich nicht mehr. Wo bist du? Wo bist du? Von gestern du. Einst im Nebel sah ich dich so, wie hinter mir hängt gestellt. Du warst mir nah und doch weit entfernt. Als im Mondschein sahst du glatt aus, wie in gläserner Haut gesteckt. Du warst mir gut, doch entfremdet.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吴满彻的创作，哎，一听觉得没有那么玄妙是吗？其实很大的不同，一会儿再和你分享他创作的真正有着特别味道的音乐。这一部是《他人的眼》，这首作品，这是安部公房的著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男人，在一次例外的事故中，他丧失了他的脸。这个可以标明为他之所以而他不是别人的特征和器官，于是一些巧妙和奇怪的遭遇就他在分上发生了。而吴满彻在这里写的音乐完全没有东方的味道，完全是西欧的音乐风格，用德语的歌词写了东欧的风格的一首圆舞曲。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呢？音乐本身就充满了悬疑，但是这样的音乐其实却是它的很多的特性代表。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放一个悬念给大家，一会儿见。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去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寂寞了藤落痕迹，蔓延那胡同巷里，谁人的醉墨淋漓写成传奇，天下的烛火故去，灵魂深处满是云，而我不停的记，不停追寻，花飞纷飞满，用思念去灌溉，拥抱围绕赤裸的未来，是你是你跨越这一片海，找回真正的自己，不再等待，还是我最初的我，你一直都在我身边。 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哎呀，这全包圆整装饰优惠太多了吗？怎么老通话中啊？ 上次我沾上了优惠啊，全屋都配进口实木的家具，房子过完户咱就开装。 现在又送软装代金券，我问问咱能不能都得着啊？ 净水器、防盗门、定制柜，还有全房暖气啥的全白送，还要人送？不合适了吧？ 问问呗，要是都能白送，又是好几千。 在理，400-606-8866，赶紧的。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哎，我说这洗澡水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啊。 啥？儿子买那二手房哪儿都不靠啊。 看这沙发让你坐的都塌了。 啥？你彩票差一个数白瞎了。 出门记得带钥匙，别又把自己关外边。 哎呦，你怎么还给我买戒指还藏外边？ 你怎么老打岔？ 横门花洒、真皮沙发、智能门锁，全包圆装修全白送。 哎，那咱赶紧订啊，400-606-8866 啊。 活动详询店内。这年头装修还自己盯呢？ 不然呢？ 装修工地安装智能摄像头，手机就盯工地了。 这年头电器还自己买呢？ 不然呢？ 装修免费赠全套啊，拎包就能直接住。 这年头家里智能系统还花钱装呢？ 不然呢？ 装修就送云智能操作系统，预制生活场景，安全便捷一步到位。 上哪儿找这样的装修公司啊？ 打给全包圆啊，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收听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14:31。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听日本音乐家们的作品，从一开始的东京奥运会我们过渡过来。在这里呢，我提到了大师中的大师，他就是吴满彻。他是日本最著名的音乐家，他也是日本第一位国际级的作曲家，是一位可以列入西方音乐史的东方音乐家。是的，吴满彻是在日本历史上写出了很多的西化音乐的第一人。前两天我和大家分享过，无论是拉威尔的《宝莱罗》，还是前两天听过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来自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其实还有日本音乐家吴满彻，也是很多作曲系的学生学习的音乐。他算是日本音乐家当中的大师中的大师，而大师中的大师自然也和导演大师中的大师合作。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被誉为电影大神大师的黑泽明的电影《乱》当中的音乐。可能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哎，是不是没有刚才的那首《他人的言》动听一些？但这正是吴满彻当时给古典音乐界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和音乐。而他的音乐，那像与电影导演大师黑泽明合作，那也是再合适不过了。而说到黑泽明的这部电影，是1985年的电影，这部电影也是有着非常高的评价。为什么评价那么高？因为就个人来说，《乱》其实是黑泽明大师的最后一次谢幕， 怎么说，虽然他后面也拍了几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是黑泽明最后的辉煌了，也是黑泽王朝最后的灿烂，也是最壮烈的一次。像这位大使，当然是现在当今的很多的导演鼎力膜拜的大使，无论是包括斯皮尔伯格，还有包括乔治卢卡斯，甚至前两天我和大家分享过约翰威廉姆斯为乔治卢卡斯写的《星球大战》当中的音乐。那其实乔治卢卡斯的音乐电影也会是受到了黑泽明的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位让人鼎力膜拜的大师，来听听他的一些通俗作品吧，相信这首作品大家也很熟悉，改编自《最后的华尔兹》。好像这是一朵小花，如果要是和吴满彻写的其他作品，或者我们今天听到的其他的雄伟的音乐，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就像是路边开的一朵小雏菊。这样的音乐也给午后的你，夏日的时光带了不同的美感吧。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在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日本作曲家们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师当中的大师吴满彻的作品，还有朋友提到尺八这样特别的乐器啊。其实刚才的赤壁，还有包括坂本龙一、吴满彻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音乐当中当然一定会有这样的特别的乐器尺八。尺八是什么？其实是一种竹笛，有点像箫。 这原来是中国的乐器，隋代和唐代尺八呢成为了我们宫廷中的主要的乐器，到后来呢可惜失传了，在日本才有。那在日本的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内还保存着我国唐代传去的八支唐式的尺八，其中有一支竹制的雕刻尺八，长43.8厘米。其实在我国很多的乐器传去了日本，包括韩国，像琵琶，那我们现有的琵琶形制是现代的这样子的，但是其实在过去唐代唐宋时期的琵琶跟现在的音色也是不同，形制也有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看敦煌的壁画，就看到失传的很多的乐器，好在其他国家还保存了下来。在午后的这支华尔兹之后，我要带给你我们熟悉的一位作曲家的作品。 Thank you. 段音乐在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听，可能效果更好。它是久石让，这首作品来自北约五的兄弟。其实说到久石让，我没有带来他和宫崎骏合作的那些电影音乐今天，因为相信大家太熟悉了，这是他和北野武合作的，他和北野武合作的那首 Summer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但是我很喜欢这一首，你听他的节奏很有张力，而且他的节奏的音乐形式是吸取了很多日本的音乐的节奏，一开始包括我刚才反复提到的太鼓，你听，然后再开始推动，会想到电影的画面，凝固的时间，通过光影变化和音效来诉说这种动态色彩。在这部电影当中，这部是北野武的兄弟，还有一座大佬雷龙，唯一的色彩艳丽，其中是老大的女人很丑，但是所以他色彩中有很多的对比。北野武的这部电影也适合在黄昏中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中如果有点雨也很特别。当然今天是有美丽的云，蓝色的天，我看到卧龙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吹着微风听着音乐真的是享受。蓝天下有荷花，这是玉渊潭是吗？卧薪田也发来了荷花，曲波发来的是莲花晚莲。看到很多朋友都有很多的回忆，像如约而至说了，说在日本留学工作七八年，有很多的回忆，谢谢这期节目。在兄弟当中，久石让还有一段快速的街景，其中的一段音乐，有都市风，同时穿插着刚才的这一首《单刀》当中的音乐， 这是久石让的音乐，和宫崎骏的完全不同。其实电影的气质不在乎观众的想法，有时候。而其实提到北野武，他喜欢在自己电影当中扮演一些特殊的角色，他在这里面就扮演的是老大，电影当中的北野武的电影，他有时候经常会把极端不和谐和和谐的事物硬生生的放在一起，会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是他暴力美学中悠扬的旋律，扭曲到格外协调。在直播的古典流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能猜到在今天节目最后一支曲是什么吗？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只有一个。是的，有的朋友说，哎呀，猜中了开始也没猜中抬头，哪能老让大家猜中呢？为电影《神侦探柯南》来写音乐的是大野克夫。其实我今天带来了很多的关于柯南的音乐啊，包括站立的乐谱当中的很多的古典段落，但是时间到，下周三吧，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再欣赏。这里是古典流行，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好了，让我们下周一再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三天，7月29号至7月31号，三天时间， 新老客户来电，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几件事儿啊。 是， 茶也挺重要。 哎，一个也少不了。但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个茶有独特的意义，它专指咱们的茉莉花茶。 没错，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呢，它是以绿茶作为茶青。 是， 然后茉莉花呀，什么再 讲 究点的， 进行一个提 香，白莲花再提香。 哎、 这么制作出来的茉莉花茶，确实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是， 尤其夏天啊，这个特别热的时候， 暑气重， 哎，喝点这个茉莉花茶，出点白毛汗， 哎， 哎呀。真的是痛快，解暑舒服。 您要平时想喝点好茉莉花，真得花不少钱。 对， 茉莉花也分等级嘛，有特级的，有一级、二级、三级的，还有什么高碎的啊，这茶渣子这种的。咱们今天让大家花三级茶的钱喝走特级的茉莉，您且听我们跟大家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州磐石的特级茉莉花茶。您去老字号也好，去什么大商场也好，您说我要特级茉莉啊，至少也得是400-500块钱起步，这么一斤啊，一斤茉莉花。您要是再配上个品牌，有个附加值，那可能就更贵啊。但是今天咱们福州磐石的茉莉花茶。是第一，茉莉花茶的原产地福州的故乡的。第二呢，里面的茶青呢，给大家保证是真正福建的烘青特级绿茶，所以它的等级本身就是特级茶。然后呢，再给大家配有特级茉莉的标准，至少是四印一提，哎，一斤茶配一斤花，而我们配的花又很独特。您看其他的花配的什么广西花、四川花，我们只配福州的单瓣茉莉，这是传统的老味道。然后再加上您说的白兰花一提，很多的茶不做这白兰花一提，其实它就少了一个鲜灵度，少了一个鲜爽度。而经过白兰花这再一提制之后呢，这个茶当中您能喝到特级的一种特有的叫做冰糖回甘，也叫冰糖甜。哎，那个味道您喝完之后，也就是咱们说的回甘更加的醇厚，您自己喝得出来，嗓子眼都有点那种发甜的感觉出来了。 哎， 这就是特级茉莉今天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地方。一罐红罐特漂亮，送人也拿得出手的，半斤，两大罐再加两大罐，四罐了哈，二斤了，多少钱呢？ 二斤， 399，让您带走，399，相当划算了。可是，在咱直播时候再给大家再加送两罐，又加送一斤，三斤特级茉莉花，给大家399，您全部带走，给您送到家里。这也就是说，赶上咱北广给大家有活动有优惠，哎，抓住这么一个捡漏的机会，希望大家呢能够品尝到真正的好的茉莉花，又真正帮大家能省点银子。 好的，那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爱喝茉莉花茶，其实各种品牌都会涌进北京来， 是先占北京市场， 这个、对。竞争非常的激烈，其实在这个竞争当中呢，好像能打过福建的不多， 哎， 因为这个福建人家是出茶出花啊，而且正宗的茉莉花茶就是来自于福建福州， 就是福州的茉莉花。哎，今天咱们就是恢复那个传统， 是， 哎，今天就是老茉莉花的味道，给您带来了老茉莉花的那个茶青，福州福建的烘青绿茶，老茉莉花茶的那个印制的那个福州茉莉花， 单瓣茉莉， 对，单瓣茉莉，还有当地本地的白兰花，经过他们的多次印制和提花，您得到的今天的就是带有冰糖回甘的这样特别味道的茉莉花茶。 哎，花香、茶香、冰糖甜， 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福建福州的茉莉花茶啊，咱们的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给大家四盒，加上两盒六盒，那每盒是半斤，这就是三斤。啊、 是的。 那么市面的价格呢挺贵，但是今天我们399元，一共是三斤六盒。我劝大家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各种的节年假日都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备一点当礼品用。 是 啊，你送茶的话不会错。定一组，咱们家里自己用， 哎， 然后其他呢，咱们当做礼品。 哎， 咱们说是闲时购物，忙时用。 闲了 啊，您到时候用了，您再去购物的话呢，那就这个 多花钱还抓瞎。 哎、没错，抓瞎。所以呢，这个今天咱们的价格399元，就是一般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 三级茶的价格。 哎、喝的是特级茶， 喝的是特级茉莉花。 哎、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货源并不多， 是， 所以大家还得要抓紧时间啊。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保，给全家都保上吧。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全新 To One 21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去去活着。 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第9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iste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只要你相信希望，不放弃的持续努力，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陪你一起编织最美的锦绣梦。 Listen to One Listen 21